Yo! Domingo 的议会， 我爱嘉兴， 我爱 Domingo，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Go Go Go！ 我们是九八八开心车队，我是伟伦， 我是林宇， 我们祝大家天天开心， 吐气扬眉过好年。